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更动心，戴口罩指引也更新。 我是 Mr. 长长小航，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，压实鼻夹，规范佩戴很重要。 我是古月，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，放在干净的袋子里。 我是麦麦，口罩记得及时更换，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。 我是静鱼，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，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。 FM 九七点四，科学佩戴口罩，用爱守护健康。酷狗音乐，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像是江人站在江边才叫江湖，路是路人走在路上才叫路途，问是问无是无，有了孩子都叫父母，父母的父母都要入土， 都要入土。 风是风人迎着风，说才叫风流，天是天人心忧，天文才叫天赋，阴是阴书是书，上了年纪都叫大叔，大叔的大叔都会糊涂， 都会糊涂。 人在江湖飘，拜个师傅教，这年头有个师傅倾囊相授不容易，有缘成师徒可得珍惜啊。这首跟你互动的开场曲是来自演员黄渤的新歌《收我为徒》。其实不用我刻意强调演员这个称呼，你也能听出来，黄渤唱歌不是新鲜事儿，人家拍戏前就是歌手出身，但是黄渤要出专辑还算是新鲜事儿，而且第一张个人专辑叫《这些年为你攒下的歌》，看标题就知道，这些年黄渤憋了一股唱歌的劲儿，他还发了微博说，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事儿，影帝终于如愿以偿，咱们也先听为快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值班 DJ 董鹏。开场给你介绍的两首歌都来自黄渤的首张专辑《这些年为你攒下的歌》。 下一首歌名叫《无聊》，别被标题干扰到，他想表达的是痴男怨女的心碎太无聊。 我想我只是无聊，才把我黑白颠倒，一个人洗澡，浪费着肥皂，还练习唱歌技巧。我只是胡闹，三杯酒喝到清早，一个人吃饭放很多辣椒，配合着电视剧情的高潮，这感觉太蹊跷，闭上眼几年就像几秒，受伤的太早，不见得太好，就让我渐渐爱上这自嘲。我想我只是无聊，才把我头发剪掉，假装的霸道，浮夸的花招，爱上你反而更糟。我只是胡闹，才把我悲欢颠倒，学不来乞讨，就只好搞笑，这心碎痴男怨女都知道，太无聊。这世界太困扰，为什么眼泪变成了笑料？我不缺花草，我只缺轨道，就让我慢慢习惯这煎熬。我想我只是无聊，才把我头发剪掉，假装的霸道，浮夸的花招，让你反而更糟。我只是无脑，才把我悲欢颠倒，学不来乞讨，就只好搞笑，这心碎痴男怨女都知道。我想我 听黄渤唱歌，总能想到他演过的角色。收我为徒比较好找，可以想到《疯狂的赛车》里的耿浩。无聊还真不好找，因为黄渤拍的电影差不多都是喜剧，没怎么演过那种都市情感戏。不过换个角度讲，唱情歌也算是拓展了一下他的戏路，毕竟好演员对于任何角色的拿捏都会很准，更何况老天爷还给了他一副好嗓子，演而优则唱也是必然。最近影视圈还有一位大咖跨界做歌手，就是黄璐。黄璐的电影大多是小众文艺路线，在国际上获过奖，很多人叫她文艺片女王。其实黄璐也是一个爱唱歌的文艺青年，她也加入了火星电台主理的录音院厂牌，唱的歌也有文艺电影的质感。来听她演唱的《阿呆》。 车灯笨拙的舞蹈闪过，一眼就逃跑，除非绿灯坏掉，呜呜呜。不同轻度的街道，是否脚印都狂躁，树叶唱着反调，呜呜呜。赶路的行人感不到孤单，每一口咖啡吞咽了不安，旋转的尘埃在阳光里窥探，城市习惯晚餐，初次累到真的麻烦。

借宠物探讨情感状态，可没有任何嘲讽的意味，就是要给你一种放肆的幸福。这是来自苏运莹的新歌《大狗小狗爱情狗》。苏运莹最近推出了全新创作专辑《苏运莹》，为自己的名字做标题，说明专辑有鲜明的创作人角度。12首歌都由她创作词曲，每一首都是一气呵成的表达。以前总听有人说苏运莹一首《野子》吃遍天下，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想法，这一节的能量音乐周末版可得好好听一听。要说新专辑哪一点最吸引我，大概就是直截了当的情绪输出。来听下一首《快快乐乐》，你一定能感受到苏运莹笑着唱完了整首歌。 天气不错，随着我的心去走一走。天气不错，今天穿红色，穿山出门，看起头发还是什么味。 天气不错，心情也不错，出门逛逛，快快乐乐。好像很多女孩出门前都有选择恐惧症，穿什么衣服漂亮啊，背哪个包啊，涂什么颜色的口红啊，选择太多，烦恼就会变多。不如像苏运莹这样欢脱一点，相信自己，穿什么都好看，什么颜色的口红都适合。听她的新专辑，最不缺的就是意外。专辑很好的保留了她身上可贵的灵气儿，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，热闹起来使劲热闹，深情起来温柔又治愈，不被规则裹挟，大概是每一个艺人的梦想。苏运莹很幸运，她做到了我行我素，她的音乐永远属于野生大自然。来听下一首，也是专辑中最安静的一首歌，像你。 云也低，枝也大，风吹吹出花，花儿落在谁手上。云白白地晚霞，大雨飘飘出花，小花沾到了晚霞。多么美好的画面呀，这值得歌颂一下。这花儿无论落在谁手上，它都像软泥指甲。记得啊。 心荡漾。你到底懂不懂我的心？ 双臂鼓起勇气

吹风奋力的追求，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，就算累伤了，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，想的是这些永恒，永恒，永恒，永恒。 钻石是我们都知道硬度最高的自然物质，钻石的魅力不在硬度，而是亮度，越打磨越光亮。这首热血沸腾的华丽摇滚《钻石之心》是来自飞儿乐团第九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，鼓励大家在疫情年代有勇气打磨自己的钻石光芒。飞儿乐团是一支成军19年的老牌台湾乐团，听他们歌长大的人不在少数。2018年经历了一场换主唱的风波，乐团曾经一度陷入低谷，好在新主唱韩瑞加入乐团，经历了两张专辑的打磨，已经可以独当一面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趁飞儿乐团的新歌《锦绣梦》正在我们周日的战马榜中打榜，我们集中听一听新专辑的其他三首歌。奇幻元素是飞儿乐团的一大招牌，新专辑同样延续了超现实的主题，用最纯粹的心境来面对世界，暂时忘却现实的残酷。来听一首相对温柔又不失辽阔的童话系主题歌《一个世界的辽阔》。 森林一座房子，湖水跟月光伴奏，顿时我的心跳脚步快乐节奏，是谁伫立山谷，风凛冽呼啸而过，凝结了时空，听梦在奔走，谁呼唤了我。人们总是困在建筑高墙，城市冷漠或者日复过一日，谁的遗憾写满刻在墓志铭碑时，会不会是我的名字。我张开双眼，无忧无虑的探索，边生活边萤火，人生路需要点灵活，跌宕中让路走，高山中飞越过，写下的是传说。我张开双手，感觉全新的自我，多洒脱，轻宽阔，看未来。潮落一转眼，全世界无限辽阔。森林一座房子，湖水跟月光伴奏，顿时我的心跳脚步快乐节奏，是谁伫立山谷，风凛冽呼啸而过，凝结了时空，听梦在奔走，谁呼唤了我。人生并非城市，还有好多故事，顽强直到世界末日。谁的心思不安于是刻成了钻石，会不会是我的名字。我张开双眼， 感觉全新。 一个世界的辽阔借鉴了小飞侠彼得潘的故事，飞越梦幻岛，勇敢活一次，对于身处逆境的人也是一种鼓励。完整听完飞儿乐团的新专辑，我的感觉是韩瑞的各种唱功潜能都得到了激活，每一首歌几乎都是在为他量身打造。有人形容韩瑞的嗓音像水晶，我倒觉得更像钻石，因为跟前任的主唱詹文婷相比，韩瑞的嗓音更硬朗，适合诠释元气系的摇滚乐。专辑中收录了一首跟北京乐队丝绒公路合作的单曲《光的姿态》，美式硬摇滚和华丽摇滚的激情碰撞，凸显了韩瑞嗓音的质感，对于飞儿乐团也算是一次不小的突破了。 光的姿态射向远方，我明白，抛开阴霾，大声 say alright， 路要展开，无畏大胆，大时代奔向未知，拼搏的痛快。Every day and night， 有飞 by my side， 落泪的种子顽强盛开。Give me one more chance， 永远不后悔，就算人生潮起潮来。 Thank you. 像我冷眼，还像我孤勇于世间，要我阳光，还要我飞沙遮天光，喜我哭笑傻闹，还喜我心如枯木，自我梦境，还赐我一把火烧尽，与我沉睡，还与我回首，纯粹还爱我痴情不迷，对看我自狂自妄，还看我留恋断肠。愿我如烟，还愿我山石都塌裂，看我痴狂，还看我火云连天，当要我执念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身勇无前，还祝我身魔无间，为你隐遁，还为你烈火焚城，渡我情真，还渡我夺魄销魂，与我私奔，还与我弯腰沉沉，挂我孤勇心狂，还挂我欲盖弥彰。 这首跟你分享的新歌是来自谭维维重新编曲演绎的《易燃易爆炸》，阿卡贝拉混搭东方唢呐，一种超乎想象的搭配，非但不违和，反倒让人惊喜。我倒是挺期待谭维维跟陈丽有一次舞台合作，两位都是个性鲜明的女歌手，擦出的火花想必不一般。全国联播能量音乐周末版最后这一节，我们集中关注三首翻唱。下一首歌对于70-80后算是回忆杀，小时候都唱过，演唱者是刚才被翻唱的陈丽，不需要我多介绍，开大音量一起唱吧，陈丽让我们荡起双桨。 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，红云紧迎着太阳，阳光洒 悄地听听我们愉快歌唱。夏窗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。 童年的夏天，天是蓝的，水是清的，哼唱的歌是可爱的。当然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，只希望现在的小朋友可以放下手机和 iPad， 去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真实的快乐。有趣好玩的童年真的可以治愈人的一生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最后带来的是打倒三明治翻唱张艾嘉的《爱的代价》，比较还原原唱的风貌。明天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也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